真真唱歌。一天晚上，妈妈带真真到陈阿姨家玩，屋里来了许多客人，又说又笑。陈阿姨看见真真就对客人们说，真真唱歌唱得挺好，客人们就欢迎真真唱一个。真真心里很想唱，可是看到屋子里人太多，怪不好意思的，她就扭着腰说，我不唱。妈妈把她往屋子中间一推说，别装腔，快唱一个。真真只往妈妈身后逃，撅着嘴说，我不唱，我不唱。客人拍了几次手，真真还是在扭腰。这时候隔壁的石娃也来了，陈阿姨说，好，那么叫石娃唱吧。石娃红着脸说，我不会唱，幼儿园老师说我一唱就走调。真真，你说是吗？客人们说，走调也不要紧，唱吧。石娃就唱了起来，他刚唱了两句真的走调了。真真学着老师的样子喊，你走调了，走调了。可是石娃还是咿呀呀唱下去，还挺认真呢。唱完大家哗哗地朝他鼓掌，接着大家又要真真唱了。真真说，你们统统闭上眼睛我就唱。大家全都闭上了眼睛，有几位客人眼睛睁开一条缝，真真忙嚷，不行不行，你们把身体转过去，不要回头看我，我就唱。妈妈轻轻打他一下说，你快唱，小孩子要大方。真真一扭身拖着陈阿姨躲到隔壁屋子里去了。陈阿姨喊道，真真在这屋子里唱，你们大家听好啊。可是真真还不唱，她在想唱什么歌好呢。正想着，忽然听见石娃又在唱了，还有人替他打拍子。真真赶紧捂上耳朵说，真难听，真难听。等石娃唱完了，客人们又哗哗地鼓掌，还叫石娃再唱一个。真真想，你们到底还听不听我唱呀？他想着想着，两颗大大的泪珠从眼眶里钻出来，啪啪地落到了地板上。石娃想到真真，连忙跑到隔壁屋子里去替真真擦了眼泪，又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。真真点了点头，跟石娃手拉手走到客人们面前，我跟真真一起唱。石娃这么一说，客人们都乐得拍起巴掌来。真真跟着石娃越唱越响，再不害臊了。石娃跟着真真唱，越唱越好，再不走调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